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各位好，我是泽华。 男神，你又来了吗？ 是的，今天来呢又是有非常大的看点。 是的，那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同样还是来自 UPLY 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他也是我们的吸粉王，哎，他每次一来节目就吸来很多粉丝。 我每次见到他我都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感觉又要被练。 大家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最帅的泽华以及练得很好的私人教练韩斌了，感觉一时语塞。 今天最大的看点就是泽华可能会做一个项目，而这个项目泽华可能会做不起来。 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俯卧撑啊，但是我真的做不起来。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他出糗的话，要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 是。 那先来透露一下我们本期百分百 party 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千奇百怪的运动形式，哪一种是最适合你的？ 因为在不同的时期哈，真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运动方式。 对， 你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对， 然后有的时候你真的去做了，做完以后发现这个肌肉就练跑偏了， 或者是这个东西不适合你，又或者它很适合你。所以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来详细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首先给大家找到了一条资讯，是有一个妹子，她是一个英国人，今年34岁，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图片。 他最近呢被英国的媒体报道了，原因是因为他减肥成功了。 这是之前的样子是吧？ 对，这是他减肥之前的样子。 感觉很艰难。 是的，人生很艰难吗？ 不是，就感觉他如果锻炼起来会很痛苦。 是的，但是他被媒体报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减肥成功，而是因为他减肥的方法有点独特，可能是泽华一辈子非常向往的一种方向。 那我就很好奇了。来吧。 对，这个妹子呢找到了一种不用节食也可以妥妥瘦下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原理很简单，通过摄入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配比来让人改变人体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比如说他可以吃肉喝奶，但是碳水化合物要少吃， 就可乐不要，不是光不光可乐，就那个米饭啊主食啊这些少吃。 是的，他从此呢开始了为期一年的非常愉快的减肥生活。我们来看一看他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吃了哪些东西。 这个是可以吃的吗？ 对，这个是可以吃的哦。 牛排配麻辣小龙虾。 对， 这是炸鸡排 或者是炸鱼排之类的， 感觉很油腻。 对啊，他吃了整整一年，然后一直到去年的九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靠这种方法没有做任何运动瘦了100斤。 所以韩冰，你看到这样的图片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确实挺可怕， 就是其实这样吃是不对的，对不对？ 对， 可是 我这个都没听说过。 理解为是物极必反，就是因为这个女生本身可能非常胖，大概有300斤左右。 对。 然后呢，她非常胖的时候，她可能运动的话，对她的身体各个关节反而会有一些伤害，因为重量太重了。所以这种方式，她少吃一点就能瘦很多，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这种方法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应该是不适用的。 对。 如果我每天吃那些，我一定会胖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很容易有误区，各位看节目的千万要注意了。 对， 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不要以为每天吃这样的炸鸡排呀，或者刚才所说这个小龙虾配牛排，你就可以变瘦，不可能的。 是的，不要做梦了。 他之前吃的要比这更多。 嗯， 对。 所以就比如说他之前可能一天吃5000卡，那现在一天吃3000，一下就减少了很多热量。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千万不要效仿。我们来看一下他减肥成功之后的对比图片，也是非常的惊人。 哇，这得有至少50斤的差别吧？ 没有，他瘦了100斤，看来还是失败。 我不好意思，瘦100斤。 对，你少瘦了50斤会很难过。 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已经很正常，还挺不错，挺好看的。 绝对不是一个胖子。 对，所以韩冰，像这样的话，如果说之前身材是左边这个原始的样子的话，是不应该直接先开始锻炼的，是吗？ 对，先把饮食调节好。 啊， 对，先调节饮食， 就要先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开始锻炼。 对，有些训练是不能直接练的，因为他体重太大。 哦，这样是容易有误区的，因为在健身房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到基数比较大的朋友。 对，他先把饮食调节明白。 你是在说健身房的哪一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 我说的大家也不认识 呀。OK 啦，所以大家还是要找对适合自己的方式。 是。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还是和健身有关系。 嗯。 他是说最近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健身共享舱。它的概念呢，就是和最近很红，在各个商场里都出现的那个 mini KTV 是一样。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它的外观是长成这个样子的，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这个 KTV 的卖点是应该是一个人 健身舱，不是 KTV、 sorry， 是和 KTV 一样的概念。 对，这个健身舱的特点， 你是有多么想唱歌？ 很想唱，想唱就唱。好，打住。这个健身舱特点应该就是自己一个人进去就可以自己一个人锻炼，是吧？ 是的，我还准备了它里面的图片。这个健身房呢，它是每一个小空间里面大概有4平方米，可以容纳1到2个人。它的配置是有跑步机啊等等的运动器械。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很基础的一些设备了。 长什么还不错呢，你看一些拉力绳呀，然后基本配备的哑铃全部都有。 哦，4平米可以放这么多东西了。 是的， 那这其实可以容纳1到2个人。 对。 这个其实挺好的， 而且你知道它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吗？我不知道这样算下来贵不贵，因为我数学不太好。它是每分钟2毛钱， 每分钟2毛钱。 对，如果你运动30分钟的话是6块，对不对？ 对， 一个小时就是12。 对， 还挺便宜的， 很好， 很好， 对，真的挺好。 那我们就不用去找韩冰练了呀，我们就去共享的健身房就好了。 拜拜，本期节目韩冰就可以跟大家再见了。 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环节，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自己在健身房练和私教带你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找一个教练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但我要先说一下，这个健身房现在爆出来有一些弊端的。 什么弊端呢？ 就是它看起来很好，然后有些人真的进去练，练完之后的反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私密性和这个密闭性比较强的一个地方，你进去以后，大量人在里面使用，它容易有汗臭味啊，和这个健身房 清洁，这个谁管？ 哦，对，清洁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 韩冰现在一直在鸡蛋里挑骨头，他一定要挑出这个东西的不好，让大家都去找他练。 就是嘛，锻炼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所以就回答刚才小雨的问题，自己练跟这个健身教练练，它最大区别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呢？ 您们应该最清楚吧？ 我最清楚，那我来说了。其实就是你自己练的话，很多动作可能会让你走一些弯路，因为比如说之前我自己在家做深蹲，可能我做100个90个都是错的，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它的要点在哪儿。但是当你找到教练来帮助你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很多动作给你做一些细小的变化，然后练到的肌肉群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接下来我们也会详细的聊。对， 但是我要站在男生角度，就很多男生之前是找健身教练练一段时间， 对， 练完之后他发现所有该做动作自己都可以掌握基本的要领了， 对， 做的也基本上是到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去自己练。所以如果之前找过健身教练的话，之后他在自己练是 OK 的吗？ 很 OK 啊。但是有绝大多数是男生是觉得，哎，觉得我们自己完全可以照猫画虎，可以学会， 是 很多都是这样的，很少就是说有男生去主动找教练去训练， 有些 一般都是觉得自己可以，对，有些就是自己查资料啦，或者自己学习，这个也还行，但是就是会走很多的弯路。因为我就是过来的，之前我也是自己锻炼，发现真的各种受伤， 好在 后来我也是对找一些教练带着我， 而且有的时候野路子练出来这个肌肉线条并不是很好看，是错误的， 对，他不懂，因为他就没学过肌肉的构造。 可是泽华你现在还没有肌肉线条可言啊。 所以我并没有说自己好看 的，怎样？你是要控播 了吗？现在只是暂时看不到，将来会看到。 对，未来的某一天 看到 是。 对，然后呢？说到这个共享的健身舱，它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就是它是24小时有监控录像的，不知道这样的话还会不会愿意进去？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犹豫。就是虽然我健身的场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总觉得被录像好像是不是有点不舒服，这种心情。 你觉得嘞？ 我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密闭环境只有你一个人，一直被录像，会尴自己会觉得尴尬吗？ 反正我无视他，我自己锻炼。 我是可以理解，因为他要确保这个所有的器材的安全。然后 还有他有还有会员，万一什么啊，就是练的受伤了怎么着，他都能看到应该。 对，而且有可能会器材丢失啊， 万一有人突然什么猝死了什么，这很容易发生。 猝死 啊！ 天哪！ 因为练的不对，有时候会低血压、低血糖这种情况。 对，真的很多这种的，练晕的。 是的，所以如果要是我哪天在路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设施，我还挺想进去尝试一下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然后呢，在这要特别感谢我们直播平台上的乐活派雨涵，因为今天这条消息是他在微博上面给我私信留言发给我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非常的热心， 而且非常重要，因为这马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 马上就要好像说是要普及了这个健身舱， 真的很方便。比如今天我没有时间锻炼，那我就可以找一个健身舱自己去练一下，也不会影响什么， 真的可以做到24小时随时随地想见就见。 是的，除了健身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配合健身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吃。那在健身食物上面，土豆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代替碳水的一个健康的食品。但是土豆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今天我给大家找来了一个很短的小视频，是说土豆的5种吃法，希望大家在做健身餐的时候不要再觉得无聊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土豆都能有什么花样呢？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脱了衣服大家依然认得我的泽华。 脱了衣服并没有露出肌肉线条的泽华。 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肌肉线条的话，请看旁边这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冰。 韩冰今天又来了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是千奇百怪的运动形式，有哪一种是最适合你的？那现在呢，我要来插播一条气象方面的消息。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14日、12日联合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有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请大家注意好防范措施。 最近这几天就尽量少去山区这样的地方了。 是的，出去游玩的话还是尽量以市中心为主， 对， 要远离这些地方。 城区几乎也是时不时的就会下雨，随时携带一把雨具。比如说昨天周日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需要戴太阳镜的。但我在健身课的过程当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对，这两天天气就是非常的不固定，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然后拿好雨具之类的。那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是 或者是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也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到这个健身方式，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是根据这个电视上看老师带着跳操开始学习的。但这个跳操我发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老师教法也是不同的。 是的，有很多种操。 对， 所以也不知道哪一种到底适合我们。今天我找了几个小短片，有一些很奇怪的跳操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本期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那刚刚说到了嘛，有很多种千奇百怪的运动方式。首先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也是那天韩冰告诉我的，有一个叫做弹力带训练。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弹力带训练，有一段小视频来咯。是一段非常养眼的视频，看得我有些自愧不如。 那个弹力带其实现在很多健身房当中都有，你看起来很简单，但你真的去伸的时候你会发现 很累 很累。所以韩冰，要不然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可能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弹力带训练。这个弹力带训练可以练到帮助我们练到身体的哪个部位？ 弹力带的话可以练到身体上任何一块肌肉，只要调整一下方法就 OK。就像刚才咱们视频中看的是主要锻炼，你看它锻炼你的臀大肌，它把弹力带放在小腿的位置完了外展，它的臀大肌需要收缩，它主要锻炼臀大肌。 哦，主要是练屁股的。 对，屁股。 但是上肢可能就不太能练的。 上肢也可以练呀，上肢咱们平时用的弹力带，那不也是弹力带吗？ 哦，那种拉力绳其实也弹力带的一种，是吗？ 对啊。 哦，是这样。那弹力带这种运动是适合于每一类人的吗？还是说只适合于塑形的人？ 我觉得适合于每一类人。 那刚刚我们麻辣烫第一条里面那个200多斤、300斤的女生，她也适合吗？ 那个先把体重减下来。 我觉得就只要你想要瘦腿，练翘臀，都需要这个弹力带。 当然那个非常好，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 哎，但是那个弹力带，我上回在健身房的时候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有一个女生在做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崩开和崩断了。我当时觉得还挺危险的。 崩断了？ 对，她就是她 崩断， 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 弹力带的质量太差，还是女生 太差？那就是年份太长了。 所以啊，需要定期的更换。 对，崩断也没事， 崩断也不会有危险是吗？ 就是顶多疼一下，没事。 因为你自己拉伸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力量使得很大。如果它真的崩断的话，那一瞬间可能弹力会把自己弹到伤到。 会疼一下，对 对。 说得很轻松，疼的又不是你。 我都被抽了多少次了， 感觉身上会红肿哎。 是。 不过弹力带这种运动，怎么说？其实它方便的一点是在家里也可以做。 对。 嗯，上网买一根的话，自己回家做也很方便。 办公室也可以做呀，就中午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回来就可以做几分钟。 那这个运动难道没有缺点吗？它有没有一些弊端？ 你说弹力带？ 对。 弹力带，我觉得它就是那什么，就是要强度很大的训练，就像男生。它需要增肌，用弹力带的话也许效果肯定没有器械好。 哦，但像泽华这种，泽华这种拿2.5公斤都会哇哇叫的人， 算是就是练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刚开始练弹力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泽华现在这个很适合你， 很适合刚开始锻炼的人。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就如果说你是刚开始锻炼的话，效果可能会比较显著。 对，非常显著。 好， 弹力带。 那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首先就要先选择这个了。嗯， 对，可以，真的非常推荐。 弹力带它是不是也有不同的重量？ 当然了，有些弹力带是特别重，我都不一定能拉得动。 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开始健身的时候，最希望就是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 锻炼必须要找到肌肉的发力的感觉，弹力带是让你很快可以找到感觉的一种， 很不错 道具。 所以弹力带这个东西还是很推荐大家。如果你是健身的初学者，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健身房，那你就可以买一根弹力带，然后自己在家跟着一些软件呀练一练，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真的很大帮助。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是叫杠铃操。也是韩冰跟我说我才知道的，但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视频，它关于这个杠铃操的视频很少，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短的小视频。这个视频我很想吐槽， 感觉很累， 我觉得不专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好像扛的杠铃都是一样重的。 对， 嗯， 我中间看有一个穿白衣服的那位美女直接就歪倒， 为什么叫 尖叫？ 为什么叫杠铃操？就是他就是在做操，可以说是他不可能针对性每个人不同的重量，不可能这样。 所以弹力带操是推荐大家做的，但是杠铃操好像有点稍微有点不 适合老年人。 老年人会不安全吧？ 就是、 上面除了那个杆还有那个重量 就很那个杆很轻的，那杆特别轻，空心的。 真的吗？ 很适合就那种50多岁到60多岁的人锻炼。 那叫中老年朋友。 万一要是在健身房里面，万一要是被杠铃砸到，也是很惨。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视频供大家参考，就是在健身房里面很失败的场景。 我那天就被砸到了。哇 哇，真的很惊险。 哇，好疼啊。 很疼哎，看上去就很疼。泽华，你是不是很庆幸那天只是被很轻的重量砸到？ 我跟你们讲，我那天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我在做这个躺下然后做这个推举的动作，就是一个铁片，那天是33斤的一个铁片，然后我做的过程好久没有练了嘛，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很吃力。 给大家解释一下，33斤那样举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重，女生都可以举得起来。 没有关系呀，放到我身上就很重啊。我就在很艰难的做，做完以后那个教练就说 OK 可以放下来了，我当时也觉得很累嘛，我就说好，那就放下来，手就顺势的就直接砸下来，砸到了我的那个腰部。 哇， 当时很疼， 画面太美，我很想看。 我直接就蹲倒在地上，就完全就站不起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各位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安全，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嗯， 你就是再累的话，你自己放不下，你可以叫教练帮你一下，或者身边的朋友帮你一下。有的时候自己砸到自己的话，这算是轻伤，重伤的话很严重的。 砸到脚，那感觉太酸爽。 你像刚才视频当中那种情况，我觉得 很危险了。 对啊，就可能会致命吧，我觉得 很危险。所以你后来被砸到之后，身上有出现淤青吗？ 第二天有出现淤青。 哇，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 而且量力而行。 对，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视频没有找过来，是因为画面实在太血腥了，就是有一个外国的健身达人，他练得很好，他可能踩了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就是把腿踩在上面往前蹬的那个动作。 对， 那个动作的要领是腿不能伸直，一定要有一些张，就是张力保持在那。但是他的腿直了，然后视频里就是他直接那个腿就这样撅过来 了，相反的方向折了是吧？ 相反方向撅过来，非常红，那个视频特别可怕。我感觉大家也只是看一看就过去了，可是他 那个 下半辈子感觉就完蛋了， 对，废了一下。 他的腿基本上就废了吧？ 对，已经废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家庭当中自己会准备一些很重的哑铃呀，还有那个铁片什么的，真的是自己在家做， 真的一定要 自己在家做的话，我觉得危险系数会更大一些。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但是你举起来瞬间突然间没力了，或者是一下 状态不是特别好， 很可怕。 是，就像我在健身房做一些动作，也是希望我的教练可以帮我一起做，他因为他只要给我一点点助力，我可能就能做更大一点的重量。 对， 这个也是其中一点。 锻炼最好有一个搭档，找搭档或者找教练。 那找卓华这样的搭档，岂不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很没有用处， 只会再给你增加重量。不行，我抬不起来。 好，接下来呢，我想跟韩斌探讨一个问题。卓华，你知道动感单车很红是吧？ 是，我曾经也骑过啊。 真的吗？ 对，骑一小时很累的， 可以说是很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材并没有骑动感单车而有什么很好的进展。 因为我这个人呢，跟持之以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通常都是只练一次，然后说哎没有效果不做了。 我要替泽华证明，他在持之以恒这件事情上很厉害，他坚持吃从来没有懈怠过。 对，一天可以吃很多顿。 所以动感单车这个东西，韩斌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适不适合大家来做呢？ 我身边很多人觉得这是很有用的， 动感单车真的能减肥，而且效果特别好。 嗯， 但是有减肥的同时呢，它会有一些损，就是代偿吧。 什么意思？ 膝盖，它会把你的，它会很损伤你的膝盖， 很损伤膝盖， 对，非常损伤膝盖。反正是一般蹬单车，我建议一周最好别超过三次。 是不是就跟那个跑步机，然后如果你每天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去跑的话，很容易让你的膝盖受伤，是相类似的， 滴水穿石，知道吧？ 嗯， 同样的道理，它同样是在做不停的做那个关节的训练，关节再好的关节也会总有磨损的一天。 哦， 对，就这个意思。尤其有些学员，就是他们蹬单车就是不是动作不是很标准，教练他可以把力卸掉， 嗯， 让膝盖的力受的力很小，他们也许会保护得很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像教练那样会卸掉力，他直接把力全压到你的关节上，你觉得日久天长之后，他的膝盖能受得了吗？ 日久天长。 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动感单车试过一次你会觉得很累，并不会想每天都去做。 嗯， 但是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觉得这样会上瘾。 我见过很多人膝盖，也之前我都劝过好多人，就是你别蹬单车了，或者是一周保持别蹬太多。但有些人真的会上瘾， 他会觉得这个消耗热量很多。 果然他过来跟我说，好后悔，他半月板磨损了，得换。 啊， 对，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 的 人， 很严重。 而且我还不断的提醒我的会员，尽量少蹬单车，一周蹬一次就 OK 了。 还好，我对蹬单车这个事情完全不上瘾。 这个真的没必要，你减肥真的没必要用单车减。 那如果要是减肥的话，做有氧你觉得最不伤膝盖的一种方式是哪一种呢？ 当然是 HIIT 了。 嗯， 对啊，它是多关节训练呀，它有很多关节来承担你所受的训练量，所以就不会单纯的用关节，膝关节。 是的， 就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HIIT 当中会有很多多组的运动来辅佐一个小时的训练， 对对， 而不是某一项单一的，比如跑步就跑一小时。 对对对对对，而且效果要比单车更好。 是的，因为在有氧运动当中，你如果匀速做一件事情，其实效果并不会很好。 是， 但是 HIIT 这个运动呢，它其实也这两年才刚刚兴起的，它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变换很多组动作。 嗯， 其实有一些虽然都是那种你感觉强度很大，但是也可以练到你的肌肉， 对， 就是可以帮助你，怎么说，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减脂比较多，但是同时也会长一点肌肉， 对，塑一些形。 嗯， 对，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 偷偷的说一下， 挺好的， 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做腿部你觉得太久了太累太辛苦了，下一个动作就变成腰部了呀。 对， 就可以躺着休息了。 对，这是既然又动了别的肌肉，而且又让上一块肌肉在恢复过程中，对，完了下一次又用别的肌肉会不断的循环，它让它的消耗不断的， 它其实 一直在消耗， 它其实是很可怕，让你的每一块肌肉。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是的，健身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细聊起来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可以聊， 太多可以聊的，聊到导致刚才上半时段 太兴奋了， 片花直接蹦出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上一段的话题啊。 对，刚才我其实想问韩斌的一件事情呢，是说和动感单车同样有争议的一个运动。 什么？ 游泳。 游泳要游泳非常好呀， 游泳很有争议啊，因为有些人说游泳是只适合很胖很胖的人的。 很胖很胖的人现在已经换台了，再也不想看你们节目了。 不是不是，就是 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针对我？ 每一个运动都有差不多针对的人嘛。然后游泳是不是说，如果要是像我跟泽华这种比较瘦的人游的话，就会一直掉肌肉？ 我听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是腿粗的那种人嘛，就是说你游泳如果只是蛙泳的话，腿会越来越粗， 变青蛙， 已经是青蛙了，会变成 不可能 大象。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们看过奥运会吗？ 当然。 你看过你哪个游泳特别好的人他是腿粗或者是怎么着？ 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呀。 对啊，他们就很专业，再专业也是在游泳是吗？ 可是我们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游泳的姿势是不标准的呀。 游泳姿势不标准，你就沉点了，好吧？ 没有，很多人都游泳不标准。 对，不标准，但是 我就觉得我游的不是很标准。 没有那么说能把腿练很粗，怎么可能 啊？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对， 还有一个说法，我要举手提问，就是有些女生会惧怕游泳，是因为她们觉得说游泳的时候肩会变得很宽 啊。对对对，这是男生很喜欢游泳的。 肩部会多，身上的每游泳是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可以用到。 嗯。 真的对塑形的想塑形的话非常好，减脂也很好。 真的吗？ 很好的。 那不是说我现在开始一周游好几次泳，然后我的肌肉就会掉没，我就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弱吗？ 不是，这个肌肉掉不掉还是在于你吃不吃的问题。 嗯， 又练又吃身材会非常好，光练不吃你真的会掉，你得要吃，并不是游泳都会能给你消耗多少。 你怎么说着说着开始针对起人来了呢？ 可是 这个人真的很不专业。 可是大家看到比赛当中我真的尽力了，傅园慧她的肩也是很宽的呀， 我使出了洪荒之力。 对啊，所以女生练了游泳游的时间长的话，她肩膀也会变得比普通女生会宽一些。 不不，我在这儿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刚刚泽华说的那个情况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容易出现。 对， 因为傅园慧她是练了很多年的专业的运动员，像咱们顶多比如说我上次教课我一周在游泳最多一到两次到头了，不可能练成那样。 他们一天六七个小时在练，七八个小时。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说做那个每天做动感单车是不太好的一个行为， 动感颠车， 以及每天跑步就是跑那跑步机不太好的话，那如果每天游泳的话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多关节训练。对，相对于跑步单车是很好的训练。 那游泳和 HIT 哪一种比较好呢？ 怎么说呢，游泳的话这算两种方式吧，我感觉 都很好，因为他们都是多关节的训练，而且游泳也是会很好的锻炼到你的心肺、HIT 也是可以的，所以他俩喜欢哪种适合自哪种，就是自己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都可以选择，都非常好。 哦 ，HIT 这个会对很胖很胖的人的关节有压力吗？ 为什么又要针对？ 很胖很胖的人，还是那句话，先把体重减下来一些再锻炼。 哦，乐不怕雨寒，他说很胖的我还在坚持收听， 就很快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纤细了。 是的，也欢迎2月30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来关注我们本期健身环节的节目。 是，各位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我其实想让韩斌带领泽华来教我们一些动作，因为有一些动作看起来很简单，是最基础每个人都会的，但是呢它只要稍微变换一些角度就可以练到不同的肌肉，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魔力了。 对， 就像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一样。 对， 对于有些人而言呢，做本身简单的动作就已经很困难了，如果还想变换角度的话，那真的是 难上加难。 拜拜，祝大家好运。我先走了。 好喽，现在我要派他们两个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然后韩斌，你要不要教大家最简单的就是深蹲以及俯卧撑。 Okay, 这两个很基础的动作，我们先来做深蹲吧，然后来看一下深蹲这个动作如何变换，能练到不同的肌肉。 好， 那你们现在去表演区咯。 可以。 我们的胖泽华和练得很好的韩斌已经过去了，我要在他们不在我们直播区的时候说坏话，这样他们也没有办法反驳。 可以啊。嗨，大家好，我并没有那么胖。 好，现在呢他们两个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哇，泽华在这样上镜显得很瘦，哎，在韩斌旁边就是非常瘦的手机挂链一样。鲜明对比。好啦，现在来做动作，韩斌你站到泽华的那个位置去，先来教我们做深蹲动作好不好？你先做一个最标准的，然后告诉我们这个练的是哪个部位，然后再变换是哪个部位。 咱们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常规深蹲，是练我们的臀部的，练大腿的，臀部要做到脚后跟，也就是说，身体尽可能的打直，也就是一个完全的深蹲。那你现在来示范一下，泽华可以在旁边一起。我很期待泽华的裤子一下撕裂开了。 很宽松的。 哦， 而且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它就是你做多了以后腿会很疼。叫负重的， 是练大腿的。那深蹲的话，除了练大腿的这个完全蹲下，你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人是保证在话筒那边给大家解说一下。好，这个是针对女生的动作，是练臀的吗？现在韩斌来给我们展示一下练臀的动作。 臀部向后，膝盖尽量别超过脚尖。 各位知道这个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之前没上健身课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膝盖是不能超过脚尖的。经常深蹲就超过脚尖 了。我之前也是这样。 对，超过脚尖会怎样？ 超过脚尖就练不到臀。 那练的是哪儿？ 股四头。 超过脚尖就练不到臀，练到是大腿了。所以你会发现你深蹲做的越多，你大腿变得越粗。 是的，这样就适得其反。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说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对你进行教学。 所以刚才那个是针对女生。 这个同样是深蹲，但是练的位置完全不一样。 刚刚韩斌给我们教了深蹲的动作，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的受用。那接下来再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俯卧撑。俯卧撑其实很多男生会看不起，觉得俯卧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轻轻松松就能做很多呀。或者还有一些人把能做俯卧撑当成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标签儿。 祝大家好运了，我先走了。 我最近可以做俯卧撑了，我最近上肢力量变得还可以。对于女生来说很厉害。 他要再跟我炫耀，因为我做俯卧撑很艰难。 这样，韩斌先来给我们做一下标准的俯卧撑，然后可以变换一下动作，讲解一下到底练的是哪里。侧面。 看到吧，首先手要比肩膀稍宽。 首先手要比肩膀要稍宽一些。 手掌和胸部的位置是持平的。 对。 胳膊肘微微向后。 哇，从镜头里面看肌肉线条好美啊。 你看他的肌肉都在抖。 对，这个是比较特别 胸大肌。泽华如果做的话就是肉在抖。 泽华可能直接趴下起来了。 嗯，这个叫什么俯卧撑？钻石俯卧撑。哦，我们可以看到，感觉韩冰的那个手臂稍稍往后弯了一点，对不对？韩冰，这样你到我们的表演区的话筒前面跟大家来讲解，这样他们可能能听得更加清楚一些，好吗？ 钻石俯卧撑就是把你的两个手接碰到一起， 嗯， 完了尽可能让你的胸口贴到你的这个手上， 嗯， 这样就可以看到你的肱三头肌。这个钻普通俯卧撑很多男生都可以做，但是钻石俯卧撑的话，有很多男生都是做不了的。 哦，钻石俯卧撑，我现在觉得我很想看一下泽华。 不用做了吧？我觉得韩冰已经做得很标准了。 泽华，你来做一下，其实不标准的话也是节目效果呀，并没有人对你做俯卧撑有太大的期待。 真的， 只是期待你出丑而已。 真的很丢人哎！ 来做一下啦，你尽力，然后把他说的要领记住，说不准你就做下去了呀！加油哦，泽华，加油哦！哎，他还是做下去了一个，还算不错呢。泽华加油哦！做三个标准的，我们就放你回来。One more，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哇！很棒哎，你可以说是吐血完成了刚才那个动作。好，你现在回来我们的直播区吧，看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刚刚看扁了你自己，可是呢经过一番尝试之后，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是可以做的。 我真的不想再来女神百分百了。 你要有勇气尝试。 这不，但今天我真的有做起来。 对啊，女神百分百帮你发现了一个你认为自己不可能做的事情。哎， 对。哎，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做起来，有的时候俯卧撑你就做不起来呢？ 刚才你是大家都盯着你的， 就自己绷了一根弦儿， 你就努力的做，你一个人你肯定做不起来。 是， 对，兴奋度。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应该是都能够至少做得起来一个的。 对对对，大家只要有信心， 对，女生 会有一些兴奋度， 嗯， 你才可以练起来。对 对，女生可能真的比较难。 对， 下回 一个女生做不起来，两个女生就能做起来了，因为。 互相比较， 对，互相比较， 对， 谁都可以，没有问题。 那我跟袁一互相比着做，可能 你俩可能做一百个， 做一个小时， 你俩谁都不服谁。 哎，所以对于各位而言的话，就有的时候你自己做不起来，不妨开一个直播呀。一看哇，这么多人在看着我，必须要咬咬牙给做起来， 对，不能丢人。 开了直播之后，发现更做不起来， 还是做不起来， 平台上的人都在笑话他。然后他一辈子有心理阴影，再也做不起来了。 那你就红了呀，你就可以成为史上第一个做不起来俯卧撑的人。 所以说俯卧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 对，大家可以慢慢的从跪姿俯卧撑完了转化到正常的普通俯卧撑。 嗯， 对，越来越难，进阶嘛。 但是我真的觉得俯卧撑的这个动作要领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就像我刚才带你做的，你这个是宽的最简单的俯卧撑。 对， 手越近越难。 嗯， 对，特别难， 手越近越难。 对，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真的，你都粘到地上，你起都起不来。 哦， 而且还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腰部是这样的弓起来的，往下下的，有的时候还应该塌下去往下下。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的？ 正确的话，最好是水平往下。 平的。 对， 嗯，我有时候撑不起来，我就会弓起来。 对， 就只上半身给贴到地上，就感觉像在做，其实是没有。 弓起来的话会借肩的力。 嗯， 对， 那样其实是不是还是有点危险？不太对，可能会肌肉拉伤什么的。 对，如果做不了的话，别太强撑，最好是从跪姿俯卧撑开始。跪姿俯卧撑应该有绝大多数人都可以。 嗯，跪姿俯卧撑很容易， 对， 我都可以做。 从那个做完之后，慢慢的再转变成正常的俯卧撑。 而且像这么专业的，我们应该给大家教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比如嘞， 如果就是地上做不起来的话，大家可以扶着这个床边或者桌子边， 床边就会更简单， 借力一下。 对， 这样的话 角度更大。 这样的话长时间练真的是会有效果。我要跟大家拿我自己亲身说一下。最开始的时候我连跪姿俯卧撑做的都不太好。 嗯， 后来呢，就是在健身房里面，它不是有一个那种杆吗？ 杆是可以调节高度的， 对， 先是很高，我扶着它坐也是有些困难，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把那个杆放平坐了。 对 对，很好， 家里不需要有杆，有那个窗台边就可以。 对，虽然你可能觉得一次的训练并不能达到怎么样，但是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下来之后，会发现自己的力气 会越来越大， 变 大，很 大。对，要我以前做那个手，就是手这样举着卧推的那个动作。在那个机器上面的时候，刚开始呢我一片负重都不能加，而且每次做到七八个的时候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感觉放下来之后我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是我最大极限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加重量竟然可以做到20个，没有感觉，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把重量往上加，到现在我可能能做到3片， 非常棒。 对，就是已经很厉害的3片，我做不了15个，可能能做7、8个，后面需要教练来帮我助力一下。 标准的动作做3片的非常好。 是的， 这段是在自吹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女主持人在标榜自己真的很能做重量。 不是啦， 然后嘉宾在说哇你好棒好优秀。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呢，因为我们每周一都是聊健身的环节嘛，之所以在周一聊，也是希望大家在每周的第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开始，也告诉大家健身这个事情真的是你持之以恒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你的身体会给你好的反馈，自己的心情也会因为你的力量的增长而变得 很 开心，很有成就感。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周一100%party带给，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帮助和意义， 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健身的形式，比如说有什么杠铃操啊，弹力带操呀，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健身方法和形式，方法对了你的身材就会越来的越对， 对，离你的完美越来越近。 是的，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很完美咯。那我们本期的百分百 party 就是这样，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有个花语要和你说，是秘密哦。今天我秘密花语环节呢，是两位男生跟我聊嘛，所以呢我非常想跟你们两个探讨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有一个男生发来了一个吐槽，他说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说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他在国外留学，有一天呢他就送他的女朋友和闺蜜一起回家，闺蜜先到家，不是，女朋友先到家再送闺蜜回家。 哇哦， 结果呢其实也很正常，如果是真闺蜜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老公送我的闺蜜回家，我是完全不会吃醋和介意的啦。但是重点就在于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我的女朋友生气了，因为呢她的闺蜜就说我很想坐在副驾驶，因为我想看到更好的风景，就把女朋友轰到了后面的座位去，结果女朋友到家了之后就灰头土脸的自己回家，只剩下男朋友和闺蜜两个人走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女朋友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副驾驶是只有女生女朋友专属的座位吗？这个男生发来投稿，他就说我很纳闷啊，为什么会生气呢？我很爱她，可是难道真的不可以闺蜜坐在副驾驶上吗？ 你那么爱她，为什么不把她留下？ 唱的真的很难听， 很神伤。 就是韩冰和泽华，你们作为男生的角度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先问问韩冰，就你能 get 到这个点吗？ 我， 你会觉得说女朋友应该坐在副驾上吗？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吧，我觉得坐后面更安全一些，真的。 所以完全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 对，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生的话，你是不会让她坐副驾驶。 但你不会觉得旁边是一个不太熟的女生的话，会有点尴尬吗？ 重点是 如果要是 还在后座上呀。 对啊， 对，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啊，确实不太好。 所以你也会觉得，如果可以， 最好是他俩全坐后面。 嗯，全坐后面，我觉得正常肯定就是正牌女友坐在前面呀。 对，如果他俩闺蜜之间是吧？ 对啊， 那他俩应该坐后面，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真的很尴尬。 对， 所以其实是这个男生有很大的问题。首先，他没有考虑到女朋友的感受，以及这个男生可能真的不怕冷场，或者说是跟这个闺蜜关系真的好到两个人可以无话不谈。如果真是这种程度的话，女朋友可能就会更加生气了， 是 把我完全当一个陌生人，你们爱聊什么聊什么。 对，这太过分了。 过分 哎。对。 这应该算是在两性关系当中情商有那么一点点的， 情商有点低，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还说我的女朋友好奇怪，他昨天当场的时候明明没有生气，第二天竟然来跟我演这一出戏。 这就是男生不懂的一点了，有的时候女生真的是生气她不发在当下 错惯了， 第二天出现以后，然后你就会男生就很生气啊，那为什么你昨天当时不能说出来？ 女生嘛，她会越酝酿，估计越会越生气，她回去酝酿了一晚上。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两个男生给女生建议就是，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你当下可以 说，有些男生真的当时真的不懂不知道。 对， 我就和我女朋友经常，我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会惹她生气，她就突然会生气。 嗯， 那你会不会事后跟她沟通，就比如说 baby 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对啊，我问了啊， 他的性格是什么样？他如果是我的话，我这个人很难搞，我就会说没有不开心啊。 对， 那你为什么不对劲儿？没有不对劲儿啊。 对，他就这样，我就 这样更烦，更抓狂。 对，更抓狂， 心里可能在翻白眼和骂人，但嘴上还要再继续的去哄。如果再哄不好的话，两个人真的就会生气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朋友如果说真的生气的话，请不要那么直接的当着其他人的面立马就说你男朋友的这些问题，可以用一种委婉的方式。 对，应该这样的女生应该少。 对， 如果这样女生的话估计不会有男朋友的。 不要那么绝对啊。 好啦，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这样现在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好， 也希望这些情商不够高的男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来听这首潘玮柏最新发布的歌曲 Coming Home。叫我安心回家，何必过当人间欲火忍受，学生那么淡，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绿不放我再看双眼，用血脸泪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ith my bros at， 转身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为这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 Fuck， 该做的道理不需要再到这里，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看，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用心。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何时开启会更勇敢。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找寻归属感，天生找着不甘，天生求着不勇敢，别问急着钱什么，你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哭哭被神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穿人群骂，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站，立下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 Hey yo 你可以 call me， 有够就比你清醒，小不心中是我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我来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残酷，就像你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眼看着别人忘了谦虚 act the fool， 回家迷路收回摘下提醒自己 move。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在这一段落当中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神秘电话，稍后会接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对，我们的神秘电话是谁呢？是我们的张厂长，让我们一起欢迎张厂长。Hello， 厂长。Hello。 我是张月。 嗯。 然后这个也是张厂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厂长办公室。来， 很好奇厂长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长安街啊，长安街的状态。现在我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5层的办公室里和大家做连线啊。魔力工厂开场了大概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啊，运行一切正常， 运行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对， 尤其是我们女神百分百。 除了微信呢，除了微信还有这个微博等等等等，包括女神百分百，嗯，是不是啊，小雨？ 是我们女神百分百呢，也是在最近的微信推送内容当中做了一些很全新的尝试，比如说会跟我们的好朋友，比如泽华呀，还有我们的女神袁一呀，我们一起策划一些小的策划案，来拍一些短视频来呈现给大家。嗯，厂长，你对我们的表现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希望这个你们这个继续努力，而且希望大家多关注魔力工厂啊。 是的， 点击这个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微博的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各个节目都会有一些小视频啊，或者是自己特制的一些精彩内容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厂长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哦。 好的。 嗯，好好，谢谢张厂长，拜拜 拜拜。 短暂的连线回来之后呢，可以发现我们的982魔力工厂最近也是会有一些很更加精彩的内容推荐给大家，大家也是不要忘记关注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很多982的精彩的直播的节目。 是，除了好听好看之外，还有更多精彩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惊喜等待着各位。 是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 哇哦， 哎，那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 嗯， 已经没有时间了，嗯，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我是韩冰， 拜拜喽， 拜拜。 拜拜，forever, they say, so baby.